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76集，私奔。 哎呀，老陆啊，你都10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老没正经的？ 就是，你外孙都那么大了，还找个新媳妇儿，那媳妇儿多大呀？ 陆天寒张大了嘴，摇头。 我 爹，我后妈多大？有我大吗？ 爹，你怎么也不说一声？人呢？藏起来了。 众人七嘴八舌都凑过去问陆天寒娶媳妇儿的事情。展昭就见一旁白玉堂放下酒杯，侧过身，似乎是想离席，就也八卦地凑过去。 玉堂，你见过你新外婆了没？咱们是不是吃寿酒，顺便也吃你外公的喜酒啊？ 猫儿，我去后山避避风头，你记得给我送饭，还有别说我在那儿。 说完白玉堂一闪，展昭眨着眼。 哎呀，玉堂不见了。 爹爹，白白的外公要娶媳妇儿吗？ 哼，100多岁了还这么风流啊。人长得帅果然是不一样啊。 陆天寒就见眼前众人在自己身边围了一圈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跟一群蜜蜂似的，头都疼了，最后烦得他一甩手。 哎呀，你们胡说什么呢？我哪说要成亲，谁说我要娶媳妇儿了？ 众人都静了下来，随后天尊义正言辞地看着他。 哎，老鬼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做男人要负责任呢。 就是。 爹爹，你不要害羞。 就是，看着那么年轻，说不定还能再生几个娃。 陆天寒听得不像话，一拍桌子，瞪向始作俑者的陆灵儿。 你从哪儿听来的我要成亲，要给你找个后妈呀？没有的事儿啊，是造谣。 众人这回都转脸看陆灵儿，陆灵儿眨了眨眼，伸手一指对面。 玉堂说的。 众人一起转脸，哪儿还有白玉堂的身影？就看到空着的座位旁边，展昭正拿着个螃蟹腿吃得开心。展昭抬头见所有人都看着自己呢。 哎呀，耗子闯祸了。 左右看了看，展昭还没等众人逼问，就很讲义气的伸手一指远处。 他逃去后山了。 臭小子，我今天不揍他不行了，岂有此理啊。 说完，陆天寒起身就往后山走，找白玉堂去了。陆灵儿和陆雪儿对视了一眼，赶紧跟过去。殷侯斜着眼睛看正擦嘴的展昭。 你竟然出卖白玉堂。 展昭笑了笑，拿起个食盒，往里头塞了几个螃蟹，一碟子醋，还拿了一壶小酒，溜溜达达走了。也没多久，展昭在前山的一个温泉边找到了正泡脚的白玉堂。展护卫走过去并排坐了，也泡上脚和他一起喝酒吃螃蟹。后山好容易跑到谷底的众人就看到白玉堂后山那座小楼里空空，哪儿有人呢？再回到前厅，展昭也跑没影了。 这俩臭小子。 那后妈究竟在哪儿啊？爹爹，你是不是提裤子不认账？ 话没说完，陆雪儿捂住陆灵儿嘴。 你都哪儿学的？ 爹爹，什么叫提裤子不认账？认账不能提裤子吗？ 话没说完，公孙捂住他嘴瞪他。殷侯和天尊还有吴沙促狭地看着陆天寒。陆天寒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磨牙。 气死我了。 温泉里尽管脚泡着热水，但白玉堂还是莫名感觉到一股寒意从脖梗扫过，一个机灵。展昭拿着螃蟹钳子指着他。 耗子，你完蛋了，你说怎么办吧。 如今看来只剩下一条路了，咱俩私奔得了。 白玉堂自然是没跟展昭私奔，要私奔也不是这会儿。 还一大堆事情要处理，白下的寿辰也没过完。两人吃完了螃蟹，喝完了酒，脚也泡得差不多了，于是从温泉晃悠了出来。到了院门口，就看到陆灵儿蹲在一个石头狮子上边，正吃一个冻柿子。白玉堂到他身边小声问， 外公怎么样了？ 你完蛋了，爹爹可生气了。 那不是因为他让你拦着我吗？ 那你还不进去认错？ 白玉堂尴尬了，不过想来想去也是自己不对，就进了院子。院子里陆天寒正跟天尊下棋呢，阴侯和吴沙观战，众人都在，还挺热闹。白玉堂到了陆天寒身边给他倒茶。 外公。 陆天寒瞄了他一眼，白玉堂搔搔头给陆天寒认错。陆天寒又瞧了瞧白玉堂身后笑嘻嘻的展昭，也没脾气，也是他让陆灵儿硬拖着白玉堂不放，他实在没辙了才胡说八道的。陆天寒向来宠白玉堂，怎么可能跟他真的生气，于是也就饶了他。之后又叫展昭过去给了他些东西做见面礼，算是阴侯送白玉堂天珠的回礼。展昭打开一个小匣子看了看，就发现是一块小巧的牌子。 不是吧，包里够多牌子了。 拿到眼前看了看，展昭微微一愣，就见这块牌子上边一个小小的手印，有些不解。嗯， 是婴儿的手印吗？ 是玉堂刚出生的时候印的手印，有趣吧？ 展昭立刻笑了，这礼物的确是有意思，他赶紧小心翼翼地收起来，然后对白玉堂眨眨眼。白玉堂也挺无奈，他外公还真是藏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公孙终于验完尸了，赵普扛着他出来。 怎样先生，有线索吗？ 钱老大和钱老二都是淹死的。 什么？淹死？ 可是本地的仵作查不出是什么死因，而且二人都是在房间里死的，并未落水。 他俩的真正死因说下来还真是有些恶心人的，他是被一种很古怪的掌力击中，然后身体里的血液全部涌入了肺部，在临死前那一刹那，他的肺部被自身血液给填满了，以至于他根本无法呼吸，就那样被自己的血给淹死了。但是等他死了之后，血液又从肺部流向了身体的各个器官，然后身体的各个部位又出现一种类似冻伤的伤痕。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死法。 众人听到之后都有些纳闷， 这是什么功夫啊？ 众人都下意识看天尊等人，不过几位老人家面面相觑，最后摇摇头表示也是闻所未闻的。于是一股诡异的气氛弥漫，天尊、阴侯、吴沙、陆天寒这四人加在一起可谓是百年前武林武功的最高精髓所在，竟然连他们也没见过这种武功。 那你们能做到吗？ 要打死一个人不难，不过要像这样推动血液沾满肺部又不让人咳血，最后还要悄无声息地让血液流走，不单单是内力好就能做到的事吧？ 的确是有难度。 显然破案还需要更多的线索，案件进展有限，关于什么诅咒本来就扑朔迷离，再加上外头黑白两道纷纷扰扰，所以众人还是一头雾水。不过嘛，案子虽然是让人发愁，映雪宫里的人可不愁，反而个个心情甚好。吃过晚饭之后，星光点点的映雪宫，仙境一样的薄雾在脚下萦绕，众人都各自找地方享受着凉风习习的清爽夜晚了。这么巧，今夜月亮还很亮，滚圆滚圆的给整个映雪宫照上了一层银色的光。陆雪儿和白夏吃完了饭，照例手挽着手在院子里遛弯。白夏见媳妇儿心情不错的样子就笑了。 这事情结束之后， 咱们是不是带上展昭和玉堂去上香还个愿呢？ 陆雪儿笑得甚是甜美，扬起脸看了看远处的涂云峰。 嗯，我也是时候找小厮商量一下俩孩子的事情了。 那什么，你俩不会好好的商量着商量着又打起来了吧？ 他不惹我不就打不起来了？哎， 红鹰寨里吃完了饭，也在跟相公散步消食的殷兰慈杨天打了个喷嚏，揉了揉鼻子，殷兰慈突然笑了一声。展天行就在一旁，见他笑得还挺开心的。 开心了，昭儿完成了你这么多年的夙愿。 嗯，我终身遗憾终于让昭儿给补上了。当然了，最开心的应该是我爹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